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时隔六年，容祖儿再次推出普通话专辑《答案之书》，前晚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歌首唱会。虽然专辑的名字是《答案之书》，但是容祖儿却表示，他想借这张专辑传达的概念是：人生没有答案，一切都要自己去经历。在现场歌迷的欢呼声当中，容祖儿以一袭长裙登台，演唱了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答案之书》，用音乐的方式带来最直接的问候。在最后环节，她也出人意料地演唱了经典作品《挥着翅膀的女孩》。容祖儿说，这是她为歌迷准备的特别彩蛋，而这个彩蛋却让现场不少歌迷感动落泪。昨天火箭少女101举行粉丝见面会，杨云晴撒腻调侃队友孟美琪在家中有些邋遢，但是出门的时候就会把自己装扮得很好，遇到镜子一类的反射面还会停下来照整理自己的仪表。而在现场，孟美琪则潇洒回应队友的调侃：你不会这样吗？昨天音乐唱作人左立在北京举办婚礼，与女友熊小月经历八年的爱情长跑，终于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今天左立也在微博上发布了新歌，说这是一份礼物，弥补没有给妻子完美求婚的遗憾。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hool。

Jealous Guy 来自于约翰涅列侬。那像这样一首歌曲是在早期的 Beatles 时期就已经被创作完成了，当时呢这样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并不叫做 Jealous Guy， 而叫做 Child of Nature。 那么当时 Paul McCartney 呢也他的歌呢也是被选入了专辑 White Album 当中，而列侬的歌呢是落选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当时列侬的在乔治哈里森家中呢录制了这样的一个 demo， 最终呢被保存了下来。后来这样一首歌呢歌词呢也是几经修改，也如是成了今天这样的一首 Jealous Guy， 但是呢之前一直没有正式的发行过，而截至今天会来到了我们耳边这样一个全新的也是最终的版本，完成的版本 Jealous Guy， 来自于约翰列侬。这也是写妻子他的小野洋子一起去创作的这样一首歌曲。你想想看1971年的5、6月份开始这个创作，然后呢1985年呢录制，但是如今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的完整版本，还是非常的意外的。感谢音乐带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个小的故事。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So come up next，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下面一首歌曲，来听雷Lady Gaga featuring Bradley Cooper 带给我们的 Swallow。 Tell me something, girl. Are you happy in this modern world?Is there some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I'll fall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change, and in the bad times I fear myself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n't 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 Or do you need more? 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 I'm falling. In all the good times I find myselfTimes listening to Raise Mix 节奏驾到。 I'm not ready to be just another of your mistakes. I can't seem to drown you out long enough. I fell victim to the sound of your love. You're like a song that I ain't ready to stop. I got nothing but you on my mind. I'm not ready to be just another of your mistakes. Don't wanna let the pieces fall out of place. I was only just a breath removed from going to waste, till I found salvation in the form of yours. Your grace, your grace.On the verge of almost bleeding you out. Are we too wounded now to ever come down? Oh, how I long for us to find common ground. I got nothing but you on my mind. I'm not ready to be just another of your mistakes. Don't wanna let the pieces fall out of place. I was only just a breath removed from going to waste, till I found salvation in the form of yours. Your grace, your grace, your grace, don't take it away. Your grace, your grace, your grace, don't take it, take it away. Too close to color your comfort, all dressed up, the candle, the cover. Way too close to color your comfort, all dressed up, the candle, the cover. Your grace, your grace, your grace, don't take it away. 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种小小的沙哑之感。当然呢，我们也会说，其实这两天呢，我们也在听的很多歌曲，同时会发现了周围有很多的人们在谈论的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演出。比方说，那待会儿目前来讲非常关注，就是来自于这个 Sam Smith 他的演出哈，应该呢也是马上就要举行了，很多人呢也是在这个翘首以待当中。据说票有点好抢哈，也不知道是为些什么，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现场表现。那当然了，其实很多人热爱 Sam Smith 不只是因为他的歌曲，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一些小个性和小腔调。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在现场看一看这个 Sam Smith 的表现能不能够跟你的印象里面是完全一致的呢。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老牌歌手，来自于 Josh Groban 带给我们的 Symphony。 这里是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歌单就在我的微博当中，马上关注主持人常小航。 Hello from my hotel room, 1,000 miles away and I'm missing you. It's late at night, afraid that I might let you down. I'm staring at an empty page, trying to write the things I didn't say to you. And we move so fast.The words get lost, but I hope that you know that you deserve a symphony, soaring strings and timpani. But all I have's this melody written from my heart. It's a simple song and the words don't rhyme. No poetry between the lines. Our symphony will come in time, but All I need to know tonight is that you're still mine. Another sun, another moon. Can't look you in the eye and say I'll be home soon. You've been so good and strong for me, standing by my side. I'm out here chasing a dream, living up to all that I'm supposed to be. Missing out on the one who means the most to me. Cause you deserve a symphony, soaring strings and timpani. All I have's this melody, written from my heart. It's a simple song, the words don't rhyme. Symphony will come in time, but all I need to know tonight is that you feel me with you even while I'm gone. That you're holding on, cause you and I belong. If I could send you all the love I have inside, it's in every note I sing, it's in every word. You're still mine. You're still mine.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继续来自于 Josh Groban 带给我们的 Symphony，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Josh Groban 呢，他是1981年出生的一位歌手，那么如今的眼光来看，这应该算是一位老牌歌手了，对不对？起码是一位这个80后但是80的头的这样一个歌手哈。那很多人很熟悉他的音乐，尤其是那首 You Raise Me Up， 以及他当时跟安德烈波切利的一些合唱，也能够首首歌打动我们。那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这一波人来讲哈，这个 Josh Groban 的声音应该说是他比较熟悉的，而且他当时不只是跟这个安德烈波切利一起来去合唱，还跟 Celine Dion 一块去排练过，一起去演唱过，而且对于他的声音的质感来讲是很有辨析度的。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种辨析度的声音能够更好的去让我们记在心里边。而这样一首歌曲 Symphony 呢，也是2018年3月23号发行的单曲，可以说Josh Groban 的产量目前来讲应该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对于很多人的这种喜爱之情来讲，我觉得可能说是无所谓多与少，更多的时候在于是否能够打动我们。包括之前还有《美女与野兽》这样一部电影当中，他也演唱过《Evermore》，还有我们的更加熟悉的刚刚我们所提到的《You Raise Me Up》，也有不同的版本啊。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那么也会在30秒广告之后啊回到节目当中。马上来关注一下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我的微博里面有歌单啊，可以马上看看我们今天都为您要放送一些什么样的好歌曲好音乐。而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的第三和第四小时当中，也会有我们的独家的这个舞曲的潮流混音和这个舞曲电音的连盘创作，不要走开，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一会儿见。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库时光 FM。 是来自于 Mumford & Sons， 来自就是我们的伦敦的一个民谣乐团，对，光记得是英国的，但是忘记是哪个城市的，突然想起来，没错，是伦敦的民谣乐团。那其中呢，有不少人们会觉得其中的声音并不是非常的英国，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是这么一个感受，但是他们的声音确实很讨喜的感觉，很多人会觉得听多了很多的这个流行音乐之后，再听听看民谣还是很清爽的一件事情了哈。OK， 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这里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一个大新闻哈，这个大新闻怎么回事呢？这是这个 Attention 啊，我们的 Imagine Dragons 啊，梦龙乐队他们也宣布了第四张的专辑叫做 Origins， 他们将会在11月9号全球上线，并且已经公布了专辑的曲目跟列表，朋友们是否准备好了呢？曲目一共有12首，还是非常超值的啊，一般都会有10首，但他们有12首。首播主打单曲呢叫做 Natural， 以及 Bloomerang， 还有像是Matching。 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四位的一个排排走的一个并排站列的一个图片作为封面，那封底的另外一面呢是我不太明白这样的一个造型，很像这个《盗梦空间》里边这样的一种破败的楼宇，在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而在树与楼中间呢会有一个白色的圆环环绕整个的一个天际，会觉得好像人在圆环之前包括在水倒影之下有一种特别的梦幻的感觉，所谓梦龙乐队嘛，是不是来去想象一下他们的好的音乐和他们的全新专辑能够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听感咯。来持续关注一下11月9号他们的专辑情况。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For You， 一起来听歌。 Come on baby now， Let me look at you， Talk about yourself， Try to tell the truth， I could stay up half the night，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展出方面。为期10天的北京国际摄影周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前天，北京国际摄影周在建国门街道西总部胡同开设了首个社区分会场，社区的居民不出家门就可以欣赏到近百幅优秀的摄影作品。回归圆明园流散文物展日前在圆明园天心水面开展，这次展览首次集中展示自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实质文物，并且将作为常设展览免费对游人开放。昨天上午，第七届北京国际旅游商品及旅游装备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正式开幕。3天会期将集中展示来自6个国家、国内15个省市以及北京16区近1000家企业的万种商品。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品的种类繁多，涉及各类礼品、科技和文创产品、旅游设备、老字号、旅游休闲食品、茶艺及茶叶、高端旅游收藏品等。前天上午，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团身着节日盛装，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一场别具特色的合唱博览会。据了解，这项活动是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大剧院青少年普及音乐会的特别策划之一，全面展现了青少年的风姿和合唱艺术之美。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A sound you will recognize.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e and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Noor Cyrus 带给我们的 Where Have You Been 呢？那么一个问句啊，问出来我们的歌曲。那其实下面的一首歌曲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要提问句了啊？ Noor Cyrus 跟 Noor Jones 两首歌曲并在一块来去分享，听听看，名字不太一样，但是很相近，但是他们的风格是否一样呢？ A song with no name，无名的歌，一起来听一下。音乐就是来自于 Noor Jones 带给我们的 A Song With No Name， 无名之歌。虽然说今天天气没有那么的好，但是我们可以在心中想象一下，一缕阳光射进自己的窗户当中，也许是车窗，也许是家门口，也许是你的床上面的感觉。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本周推荐单曲，你应该把这样一些歌曲加入到你的播放器列表当中去的一些个好歌曲了，一定要每一首都要听到才行。马上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了解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 Sam's You Must Add to Your Playlist Off This Week，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Let's go， to me. Jackie Chan. Bring color to my life. to Korea. You know I've been on boards for my whole career. I'm about to jet in the air and put more than my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If you getting money, rubber bands in the air. Never gave an F, there's a chance for my care. Cause if you look good, then my pants in the air. 耳边的音乐都是来自于这个本周我们的一些音乐推荐，无论是在榜单当中还是榜单之外的一些热门单曲呢，都可以能够让您加入到自己的播放器列表当中去了。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再来分享一下2018年的第43期的英国单曲榜单 Top 100的一个情况。其中呢 Sam Smith 他联手 Karen Harris 强势的新热门单曲热卖的是52187张啊，重返了冠军，收获第六周的冠军。而在 featuring Fredo 的热卖是51161张，是退居亚军。而 Marshmallow 联手这个 Bastille 热卖的是45236张，仍然居于这个季军的情况。而 Lady Gaga 联手这个 Bradley Cooper， 刚刚我们所听过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热卖了有43000多张，升到了第四位。而可以说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喜出望外的事情呢，是来自于 Little Mix 联手 Nicki Minaj 首周热卖单曲一共是42000多张，空降第五位。而除此之外，像是 Radio Aura 以及 Kanye West、Six City 还有 Dua Lipa、Diplo、Mark Ronson、Jess Glynn 也都挤进了前十当中。我们到时候来关注一下英国榜单的情况之外，时候也不要忘记来关注一下美国的相关的情况。当然，好像美国的榜单的变化没有那么的大，还是来关注更多的音乐选择。我们可以把音乐列表好好更新一下喽，哈。 Go back to you. I wanna fuck, but I'm broken hearted. We prepared for the day we partied. I got nobody, so I do it solo.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You'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和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下午以多云天气为主，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差，易感人群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入夜之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本市将有轻雾或雾影响地面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演出方面，乌镇戏剧节近日开幕，孟京辉执导的茶馆作为开幕大戏，拉开了这场戏剧狂欢的序幕。在舞台上，经典的茶馆大变身，有的观众表示看哭了，有的则表示没有看懂。而孟京辉在乌镇戏剧节小镇对话的活动中表示，艺术家有重塑经典的权利。在排演期间，孟京辉就曾经表示，排演这部剧我天天都在迷路，但是我喜欢这样，这是一次对老舍的精神拜访，而不仅仅是依照他的剧本来做戏剧。这部剧的戏剧结构则是来自德国的塞巴斯蒂安，在艺术活动方面非常的活跃，是欧洲剧坛首屈一指的前沿艺术家。著名波兰戏剧导演克里斯蒂安·路帕执导，根据已故作家史铁生作品《关于一部以电影做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改编的话剧《酗酒者墨菲》，作为第二届老舍国际戏剧节的重头剧目，近日在天桥艺术中心落下帷幕，这也是这部剧首次在北京上演。虽然演出当天谢幕时已过午夜，但是全场的观众仍然情绪饱满，喝彩不断。酗酒者墨菲在北京2天的演出也引来了众多艺术同行前来观摩。一向挑剔的林兆华导演还主动接受采访，表示这个戏好，导演好，演员好。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继续节奏驾到，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974 Live Show， 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I will never to get cold inside. Never get away. When we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Every time that I picked up when you called, and a crisp new Benjamin for when you hear that gone again, and a dollar every time I was right about you after all. Boy, I'd be rich, head to toe Prada, Benz in the driveway, yacht in the water, Vegas at the Mandarin, high roller gambling, me and Diddy dripping diamonds like Marilyn. No, I wouldn't be drowning in all your IOUs. Every promise you made me would have some real value, 'cause all the little lies rolling off your lips is money falling from the sky. Shit, I'd be rich.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5:02了，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们今天节目的第四个小时啊，也依然是我们的一些潮流舞曲电音的连盘时间了。那今天呢，我们伴随着来自于 Martin Morris 的音乐 Rich 来开启今天第四个小时的节目。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您去分享两段的电音舞曲的内容的混音，分别来自于 DJ Papa 以及来自于 DJ 阿波和 DJ Taki 他们两位的一个全能的混音，叫做 TikTok Party 抖音大派对哈。那当然了，我们也会听到这个 DJ Papa 他们带给我们的 Deep House 以及 New Disco 风格的混音作品，其中也包括了一共有15首的音乐。其中呢，我们还要为您送出相对来讲比较小众的 Minimal 风格的音乐，以及一会儿我们的抖音神曲啊。OK， 那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对了。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当然也不要忘记通过歌单的方式能够了解到我们每一期节目为您送出的什么样的好歌曲啊。那么从10月份开始呢，我们的歌单已经通过微博进行呈现，更加的简单跟直观了一些。因此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去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到我们按照这个时间都标好了啊。比方说今天呢是10月21号，那么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对应的日期1021歌单。那么这里边一共有4个小时的歌单列表，分别哪一首歌曲什么时间播出的应该都会有。所以说呢，哎，我们听广播的时候有另外的一种服务，贴心的送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咯。Mary Morris Rich 正在为您放送当中。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会听到来自于 Benson Jatan 带给我们的 House in Baham 这样的一段 Minimal 风格的混音作品，不可错过，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 Here Comes the Beats。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Away from

make your booty roll. And don't get on, don't go. That's like what?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Loud Luxury 带给我们的 See It Again。 好，让我们再看一眼，再看一次啊，一眼瞬间的一种电子音乐的混音质感。那来自于 DJ Papa 带给我们的作品 Deep House 以及 New Disco 风格的混音带。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混音作品，一会儿我会来到 DJ 阿波和 Taki 的世界里边，来感受一把 TikTok Party， 我们这样的一种抖音神曲的世界。不可错过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四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ma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a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When I enter the club I'm with my crowd Drinking shots and champagne The girls get proud Being VIP The heat is up Come on and freak with me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最后的一个时段。今天的节目呢，要送给您就是来自于 DJ 阿波跟 Taki 带给我们的抖音 Party Number Two Part Two，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个 TikTok Party， 希望您能够来喜欢喽。那如果想要了解今天我们都放了什么好歌的话呢，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或者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在微博里边已经有歌单了哈。我们的网友们包括像是 Disco 不是 Disco 啊，是 Diesel 陈大宝，还有老梁啊等等的，都在说今天的歌曲非常好听哈，非常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棒棒的。以及我们网友喵啊喵啊，还有像是昵称就是漂亮，都非常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的选择。那么你呢，如果你在收听的话，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博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来查询今天的节目直播歌单。每一首音乐都按照顺序为您列好了，只在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I want you when you want me to. 情。 15:45，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节奏驾到》。这四个小时的一连的收听，从爵士音乐，我们听到了一些潮流热门单曲，然后再会听到一些潮门流的这个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然后呢，我们的独家混音就会马上过渡到像抖音的神曲。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种听感还是比较有跌宕起伏的质感的啊！希望您都来喜欢我们今天这四个小时的音乐节目《节奏驾到》。如果你错过的话呢？也就错过了啊，没有什么办法。但是的话，您如果说晚上睡不着的话啊，依然来可以听一下我们在凌晨的精选重播。凌晨的重播时间是在2点钟到4点钟，那么每周六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钟是首播的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是重播。再次跟您重申一下咯，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的时间当中，不得不跟您说一下，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这四个小时的节目，周末愉快。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继续收听跟相关的关注跟互动了啊！我们在下周六的中午12点钟再次相会在这里了，记住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锁定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里面就会有歌单为您送出，希望您能够来喜欢。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